客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2月28日，星期二。中国新闻网消息，2017年的高等学校招生已经拉开大幕。记者注意到，今年高招增加了一条录取优惠政策。经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首信联合激励系统认定，获得五 A 级青年志愿者的考生，同等条件下可优先录取。此外，根据高考改革方案，今年北京高招二本、三本批次要合并。北京新闻网消息，去年北京市完成交通领域投资988亿元，全年中心城区日均交通指数控制在5.6以内，实现了自2013年以来首降。交通指数是根据综合反映道路网畅通或拥堵的概念性指数值，当指数在0至2之间为畅通，2至4之间为基本畅通，4至6之间为轻度拥堵，6至8之间为中度拥堵，8至10之间为严重拥堵。法治在线今天为您播出《我市大调解工作格局效果显著》。近年来，我市着力构建市委政府统一领导、政法委牵头协调、司法行政系统业务指导、职能部门具体运作、社会各界配合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格局，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都市由简单民间纠纷引发的信访案件越来越少，21纠纷激化升级引发的刑事案件发案率逐年降低；三是法院委托调委会调解民事纠纷并通过调解方式结案的案件越来越多；四是群众在遇到矛盾和纠纷时寻求调委会调解的情况越来越普遍。法治在线资料由三河市司法局提供，感谢收听本时段整点播报，下一时段再见。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节日期间，亲朋好友聚会通常都会准备丰盛的食物，而孩子连续吃高蛋白、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很容易造成孩子消化不良，诱发消化系统疾病。燕达医院儿科专家建议，假期孩子的饮食应尽量按照原来的时间和规律，多样化搭配饮食，注重摄入维生素及纤维素含量高的食物，避免在吃肉类食物后再次进食高热量生冷食物，保持健康均衡饮食。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生活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一只站在树上的鸟儿从来不会害怕树枝断裂，因为它相信的不是树枝，而是它自己的翅膀。与其每天担心未来，不如努力现在。成功的路上，只有奋斗才能够给人最大的安全感。各位早安，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雨婷，欢迎你。 Love 是个随手扔的玩具，撒满一地从不整理，你给我剪掉。 游戏。是他随口聊的话题，说了就忘不留痕迹，你情我愿的规矩。Love 不该只是一种收集，像是选择一件新衣，造型讲究特别华丽，只为一场流行洗礼，穿了就留不讲道理，说太忙没时间记忆。Love 是我随口哼的旋律，开心唱着快乐情绪，就算天空下起雨。是我随手种的花季，处处浇水呵护仔细，期待有天想起思忆。 Love 如果也是一种收集，像是爱上一件新衣，要是简单不求华丽，可以当作压箱宝地，总是叫人屏息惊奇，越久越深刻的记忆。 想你多一天，就 会伤我多一些。抛开了所有时间，让自己心情松点，好能飞出这世界，越过你承受的天，充满了生日困惑的眼泪，也不去挣钱。No， 我多想回你身边，整个的旋转木马的遥远，给幸福转动的多么甜。想回你身边，走过最初相遇的地点，好让我再从头复习一遍。我多想回你身边，身着的旋转木马的遥远，你幸福转动多么甜。我多想回你身边，走过最初相遇的地点，好让我再从头复习一遍。 天气，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没联络，孤单就像连锁反应，想要快乐都没力气。雷雨世界像场灾难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该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拉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问题。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

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驾驶人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够集中。三河交警温馨提示，近日天气转暖，容易产生春困现象，驾驶人在出车前应保持充足的睡眠，在行车时应保持注意力集中，可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并开启车内收音机，避免疲劳驾驶。 把我留在你身边是否就是幸福，两个人的世界你是否就很满足，对我你只有一再的约束，我的痛苦你不清楚，跟我相爱或许你已摆脱了孤独，到底是你的全部还是你的承诺，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如何相处我不要输，世界的拥有不如做得到的感触，超乎你想象的程度，爱我心我人生必经之路不愿停住，世界我要征服，付出你的付出，希望能得到你的关注，有感情的旅途只、就是无意义的重复，让我写下爱的手指，不希望能有你的祝福。 手机在震动或者是响铃，忍不住想掏出手机确认一下的话，这说明你可能患有震动幻觉综合症。震动幻觉综合症是预期性焦虑的结果，有研究发现 68% 的手机用户存在不同程度的震动幻觉问题， 87% 的患者每周有一次手机震动幻觉， 13% 的患者每天都会产生这种幻觉。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你们有这种幻觉综合症吗？ 想要忘记所有的过去，心中又在浮现是你，手中仍握着你的自己，再也寻不回我们的世界。想念你，在那个想念你的夜晚， 想念你的夜晚，拥抱你心。想念你，握着无法转动的电话，谁又在叹息？是我，耳中还留着你的话语，只愿能回到我们的世界。想念你的每个想念你的夜晚，想念你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无法再等待你入梦，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 记忆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他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上某一个地方，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2月28号星期二，农历2月初三。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3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0度。廊坊多云，14度到0度。首都北京晴转多云，14度到2度。近邻天津多云，13度到3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有一些小妙招是可以对付小毛病的，比如说嗓子痒的话可以挠耳朵试试看，真的很管用。还有就是鼻塞，手指按摩眉毛中间是有效果的。感到疼痛的时候呢，咳嗽一下会好一些。如果你牙疼的话，把手背上涂上冰，拇指和食指分开成鸭蹼状。再有就是胃疼的话，左侧身睡觉。那如果是喝多了，手扶稳定的物体有助调节平衡。这个应该是最简单能够想到的，但是喝多之后估计就有点顾不上去扶稳定的物品了。还是那句话，酒可以少喝，不要贪杯，更不要酒后驾驶。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三合启航教育火热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15人一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3528-755。 江湖招募练高 FM1033 喊你来上班啦。 是的，你没有听错， FM1033 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5-1033，1770115-10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已经改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胜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晨光磨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肆无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对616名在脸书，就是 Facebook 公开个人资料的人进行分析，指出点赞狂魔、更新状态狂魔、自曝隐私狂魔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其实承受的情感压力往往更大一些。对于有些人来说呢，类似社交网站让他们摆脱孤独，与平时不敢联系的人交流。不知道各位是否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但现在微信当中点赞党的确非常的多。 不是心扉，你深情的沉默都随着西风飘渺远走，诗人梦话我钟情的依托，就像枯萎凋零的花朵。星火燎原我热情的眼眸，就连最灿烂的天空，晴天霹雳你绝情的放声，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于是爱恨交错人生手，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于是悲欢起 每天早晨睁开眼却爬不起来，那是因为你的身体还没有苏醒。快跟着我一起来做一个伸小懒腰的运动吧。伸懒腰让你的四肢和全身的肌肉舒展，再配合深呼吸，就能够起到畅通关节经络、促进血液循环、唤醒身体、振奋精神的作用。总是起不来床的你可以试试看哦。 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 我豁达的天堂。 深处，坚持修来的福，赶快梳好头发，塞好衣服，收校服，圣诞不让你有退路。 外面就是那么冷，见不到你的树叶，总是把我精神的优雅赶出街，就算感染也要稍微拒绝，告诉我你要怎样。 想带我你就别客气，想打我请你用力，想念你到达天地，就爱听你说外语。 Will you be forever I love you You never know 坐在家里谁能把你宠坏，在大街上也想跟你走远，和你在一起就是先把你放，把你放在心上，记得等你出现。 外 面就是那么那么的让我着迷的粗野，总是把我精神的优雅赶出街，就算感染也要稍微拒绝。 小麦、玉米、糯米、大米酿造，好喝不上头。干一杯酒，咸源西大街203号，电话1583267-5399。优惠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优惠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优惠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6。 蓝天白云，畅快呼吸，惠州旅游看房团即日起全面启动，首期团队3月10号幸福启程，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分享特区发展红利，融入深圳半小时经济圈，深惠同城，给惠州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碧桂园、恒大、万达等地产集团强势入驻，55平至142平海景公寓，60平至200平精装住宅，满足您投资置业、候鸟度假、宜居常住的南迁梦想，总有一款房源为您量身打造。首期旅游看房团3月10号幸福出发，3天2晚购房报销往返费用，仅有20个名额。

多久，走在地洋门外，没有人不懂珍惜。晚爱你北京，你会留下许多情，不要在午夜问路，主动要伤心的我。 每天清晨睁开双眼，就要对自己说，今天是美好的一天，不管昨天发生了什么，都已经成为了过去，不要让昨天的烦恼影响到今天。生命太短，没时间留给我们带着遗憾面对新的一天。每天醒来面朝阳光，相信日子会变得单纯而美好。 OK， 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雨婷，下个小时我们精彩继续。 王子骑白马， 生活提供安全指南，服务国计民生，共建平安三河。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本期我们来为大家解读一下关于新修订的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新修订的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将于2017年3月1号起施行。三河市安监局提醒大家，新条例坚持创新、预防、管用、刚性的原则，将牢固复利发展绝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红线意识作为主线贯穿整部法规，具有以下四大亮点。一、务求创新，突出一个新字，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各项新规定、新举措进行细化和延伸的基础上，汲取社会各方面意见，将中央关于安全生产领域的改革精神最大限度地体现到条例中，确保条例 同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相适应。二，重在预防，坚持一个防字，注重源头治理，防患未然，严格安全生产市场准入，将安全生产贯穿城乡规划布局、设计、建设、管理和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构建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将安全生产关口前移，严防风险演变、隐患升级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三，确保管用，强化一个用字，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对症实治，解决实际问题，着力提高法规的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确保条例真管用，能落地。四，注重刚性，紧扣一个严字，适应当前安全生产领域重点治用的实际需求，大幅提升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和威慑力度，以严苛的法律责任堵塞漏洞，遏制事故，彰显法规的刚性。三河市安监局再次提醒广大生产经营单位和企业管理者，安全生产不再是经济发展的附属品，而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希望各类企业要认真领会贯彻好新条例的精神，认真做好安全生产防控工作，保证企业生产经营正常运行。好的，今天先为大家讲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将为大家解读条例的要点。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27号上午，三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三河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听取三河市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三河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大会执行主席和市委、市人大、市政府的领导同志韩占山、孟建正、刘连杰、王凤海、李振江、邱焕龙、崔浩全、崔邦文、狄文革、刘增禄、孟海涛、李志英、白志成、李德奎、胡立文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李振江主持会议。市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孟建正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向大会报告工作。孟建正说，在中共三河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市五届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党的18大和18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和市六次党代会精神，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圆满完成了市五届人大各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近五年来，共召开主任会议45次，常委会议38次，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108项，开展视察、调研、执法检查活动142次，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309人次，较好地发挥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作用，为我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重点工作上有所作为。二、严格程序促进规范，在事业保障上有所作为。三、统筹兼顾协调推进，在监督职能上有所作为。四、优化服务拓展平台，在代表履职上有所作为。五、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在自身建设上有所作为。孟建正说，总结过去的五年，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做好人大工作要切实做到五个必须。一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必须坚持服务大局，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三是必须坚持依靠代表，充分发挥代表主体作用；四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五是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强化常委会自身建设。 在新的一年里，市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在中共三合市委的正确领导下，以市委六届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认真落实市六次党代会的决策部署，依法履行人大职权，充分发挥代表作用，为推进我市后发跨越、高端发展、挺进三十强、率先打小康、全力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新型示范区作出积极贡献。根据这个总体要求，市人大常委会将进一步认清方位，把握大势，做好工作。一、进一步增强监督实效；二、进一步行使好决定权和任免权；三、进一步加强代表工作；四、进一步抓好自身建设。会上，市法院院长张凤岭做了三河市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市检察院代检察长韩长涛做了三河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印发了三河市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议案及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三河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27号下午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在福城国际大酒店胜利闭幕。市政协领导李连营、张晓明、李长松、刘伟、夏凤英在主席台前排就座，韩占山、刘连杰、王凤海、孟建正、修焕龙、崔浩全、崔邦文、狄文革、刘增禄、孟海涛、刘越、李志英等市委、市人大、市政府领导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张晓明主持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选举办法和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以投票的方式选举政协三河市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根据大会选举办法和计票结果，张晓明同志当选为政协三河市第六届委员会主席，李长松、刘伟、夏凤英同志当选为政协三河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与会人员以热烈的掌声对当选的同志表示祝贺。会议依次通过了政协三河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关于政协三河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政协三河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决议，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政治决议。张晓明在大会闭幕前讲话，他说，这次会议自始至终得到我市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中共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同志代表市委在大会开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五届政协的工作，对新一届政协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寄予了殷切希望。会议期间，各位委员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饱满的政治热情，积极履行职能，踊跃建言献策，共商发展大计，充分体现了人民政协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履职理念，充分展示了新一届政协委员致力发展、履职为民的真挚情怀。会议开得清新简朴、隆重热烈、富有成效，是一次团结民主、催人奋进的大会，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张晓明指出，新一届政协任期的五年，是全市人民为圆满完成十三五规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的五年，也是政协工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大有可为的五年。他代表新一届政协领导班子，对全体委员提出四点希望：一、坚定政治方向，争做凝心聚力的促进者；二、坚持发展要务，争做主动作为的实践者；三、增进人民福祉，争做民生改善的服务者；四、强化自身建设，争做良好形象的塑造者。大会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在庄严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三河市人民政府关于中奖举报盗采、盗挖、盗运矿产资源违法行为、平原粉蚀违法行为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三河市将通过构建专业化执法队伍体系、加大巡查监管力度、建立长效打击机制等有效方式，对东部矿区盗采、盗挖、盗运违法行为和全市平原粉蚀违法行为进行专项治理。

我的未来需要更多的努力以及经历，我相信人生的路才会走得更好，你说对吗？ OK， 新一个小时了，这里面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雨婷，继续欢迎你。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那理想世界就像一道光芒在你心里闪耀着，怎能就让这不停燃烧的心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庸里，你决定上路就离开这城市，离开你深爱多年的姑娘。

慢慢的学习，不要赶超级，一步一步走出每一个谷底，坚定不移。如果你要好好自己，放纵身体，在每一段的路总会一生无你。心肝宝贝，不要怀疑，最爱就是你。学习不要赶着急，一步一步走出每一个孤独，坚定不移。如果你要好好自己，保重身体，在每一段的路总会一生无你。心肝宝贝，不要怀疑，最爱的是你。 你知道吗？工作态度通常会影响一个人发胖的几率。英国的一项调查表明，工作不开心会狂吃高热量食物，容易导致发胖，所以建议大家还是一定要开心工作哦。 因为你转身间的眼神告白，突然像个小孩，依依不舍想出来 我是不是还在永远不

谁能用真心说抱歉？可现在爱里面渐渐疲惫的脸，仿佛是退不出又走不进你的世界。我现在爱里心墙有一整片蓝天，给明天。钢琴的三遍挖空心事遮掩，谁能用真心说抱歉？我现在爱里面渐渐疲惫的脸，仿佛是对又走不进你的世界。我现在爱里面是谁停住时间？越过了重重的心墙，有一整片蓝天。 最近在投快递的时候起了一手的红疙瘩，目前呢，我国对于快递封装用品的强度还有材质是没有明确标准的，所以包装多是由生活垃圾、化工材料等再加工而成，内含油墨、荧光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物质，有致癌隐患。所以呢，在此来提醒各位，尤其是经常网购的朋友，在拆包裹的时候尽量用刀剪，用剪刀剪，拆完之后一定要立即洗手。 从不可一世的威严，只能用逃避进行蔓延。曾经住在彼端湾，如今的凌乱，今生的嘴脸又浮天。去躲避也不愿丢脸，我为生人来关背离了家园，梦还会有明天。梦到了苍茫茫的山，山崖边重的誓言，离开 开的夜里繁星漫漫，一步一回头死后无言，曾不可一世的威严，只能用逃避惊心蔓延。曾经住在你的网，如今的流浪，寄生的尊严又服帖，毫不应分在他乡的深渊，斑斓的面孔比不过流言，带着伤悲的无言流落在天边，光荣之上何时酿成的麻烦。身影难以寻见，你的陷阱，你的欲念，毫不应放在他乡的身边，斑斓的面孔抵不过流言，带着伤悲的语言流落在天边，狂问去向何时漫长的麻烦。曾不可一世的威严，只能用逃避惊心蔓延。曾经住在你的网，如今的流浪，寄生的嘴脸又服帖，傲慢，宁可去躲避，也不愿被怜。微微伤的那一关，背离了家园，哪里还能有明天？望到了苍。 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坏傻傻换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么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西装配得上一克拉的梦想，我的勇敢充满力量，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这世界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中央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光。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转转转转不停风格，

是我太倔，骗人出眼泪。有时坚强是一种表演，昭然若揭，脆弱那一面，我们谁都不敢先说再见，都蒙住双眼，笑着说谎言。我不是装傻，是太过倔强，我带着成长的谎，爱你的伤，看着天亮。我不是装傻，是为爱投降，狠狠地在我心上开一枪，看我的微笑像某种体贴，戴着假面，所以没崩溃。我沉到走不动的那天，却不想承认输给了时间。我不是装傻，是太过倔强。我带着逞强的谎，爱你的伤，看着天亮。我不是装傻，是为爱投降，狠狠地在我心上。